非常的厉害。每次听到这首歌呢，我都会把它放在我们节目的第一首，然后呢，我觉得能够唤醒我的歌，应该也同时能够唤醒正在路上开车的你，是不是？来自邓紫棋《新的心跳》，送给新的一周的周六，2018年8月10日的音乐加速度。各位早安，我是千纯。其实我觉得，如果不是做早班的话，我可能真的这么早起不来。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好多听友就是从早上6:30开始就开始签到，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同时也非常的好奇，你们真的不用睡觉的吗？我们来点一下名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千万的千纯后的纯”后台出现的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说句心里话，小闪 Barry、Stephen Lam， 还有根根，有张丽娜，有冬天吹冷风，有崔小宝，有熊猫咪咪，还提醒我们说早安，今天中雨，出门的小伙伴们要带伞哦。谢谢你的提醒。还有小杨说早上好，无爱无惧王超，以及整点报道的费劲和雄起威震特洛伊、子健涛、瑞兹唱响和沙漠，以及我们的老朋友宫野彦敏啊，还有更早出现的老爱 iStone 107。总之，各位早安。 会沉默去，费尽所有力气。脚下还是遍地荆棘，执着仍在喘息，别被自己抛弃。就让心绪随风飘去，那做过的梦，受过的伤，像一步一个脚印，证明我们已经走过。别再闪躲，别再困惑，人生世上寸步难行，但我仍然始终相信。 总是充满着压抑， 面对那些让人 喘不过气的压力，数不清又难解的问题，在束缚着自己挣扎，直到最后总会身心俱疲，忘了微笑也忘记了哭泣。别再麻木的呼吸，背起勇气前进最初的目的。谁又没失败过，没人心甘懦弱。 Life's a struggle， 那做过的梦，受过的伤，像一步一个脚印，证明我们已经走过。别再闪躲，别再困惑，人生世上寸步难行，但我仍然始终相信。 账号上还有朋友在冒泡，比如说倩倩、DZ， 还有更早出现的中庸和加 at 等等等等哈。刚才因为你们出现太早，没有及时的来点你们的名。我觉得人和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对时间的利用和对自己的把握。能够战胜自己的惰性早起的各位都是最棒的，对你们来说真的是没有到不了的地方。继续听歌 ，And my fault。 I'm feeling kinda shocked right now. Could've stopped right now. Even if I wanna, gotta get it, get it.

牵挂，爱就更融洽，不复杂。像月光线，像见面，像你到十二点，自己怎么都不会累。要永远谈得无言，要霸占每一天，我兴高采烈和你相恋，我的好心情却由你决定，就从现在起谁都不能动摇。问你到底要不要和我一起变老，快让我知道，我的好心情 是来自苏有朋《我的好心情》。最近有一档综艺节目集合了当初十年前的那对真正的国民 CP 苏有朋和赵薇哈，然后再开始翻看，仔细的去回想曾经的两部电视连续剧，会发现其实那个时候苏有朋真的是一个好演员，也是一个好歌手，演技和唱功通通在线，后来呢还做了导演，真的是发展的不错哈。但我们常常会把他和赵薇做一个联系，满足我们的想象。而且你看那时候苏有朋对赵薇的眼神，觉得哇好甜呐、啊，那个会放电会说话的眼睛真的是非常原始的纯真，很打动人。来听赵薇。 总在一分一秒地把我的宝贝青春年华不想浪费在你身上，你说这言不及义的话，你的虚情假意肉麻，只想问问又把我耍。你说你喜欢那种脸红心跳，爱情有细碎心所以到玩耍。其实我渴望一个了解我的真心，只记和我一头心有灵犀，心有灵犀。我想要玩耍，是下雨我的心

是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不见男人的眼泪停在眼眶里，那样苦苦徘徊。 不知道当老唱片机的声音响起的时候，这首歌有没有叩击到你的心扉？旋律里音符里隐藏着最直接最真实的赤裸的情感，也夹杂着我们想说而无法诉说的百感交集，那些都是我们曾经的记忆，是我们的青春，对不对？刚才听到的是张信哲用情，接下来也是我们的青春记，来自孙燕姿。 好日子工作不是我操心，梦随便想想东西，哦哦，喝一杯茶也可以，写封信也可以，不做什么也可以。往日中又想起你对我的若即若离，生气了也没痕迹，哦哦，忽然很想拥抱你，吻你措手不及，却只能想象而已。 Honey Honey， 哇，我们的青春都已经生二胎了，有两个可爱的宝宝，一个儿子和一个闺女哈。Honey Honey， 微信公众账号上歌律师说，青春我刚起，一边听歌一边准备早餐剧。哎，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适合一边做早餐一边来收听哈。那接下来可能需要你加足马力，手的动作快一点，赶紧给家人端出热腾腾的早饭哈，因为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第一条音乐快车道。 The sun goes down, the stars come out, and all that counts is here and now. My univers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I'm glad you came.

学会别无所成，幸福就是去包容，却从不会遗忘自我，懂得爱自己才更加辽阔。幸福就是 幸福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去争取还是放手呢？最近同时有三位30岁的女明星宣布和自己男朋友分手，那可能对于30岁的女孩来说，比起青春期的友情饮水饱，一个光明可见的走向或许更加重要。来自 One Direction 成员 Louis Tomlinson 联手电子制作人前程个人非常喜欢的 Steve Aoki 带来的作品 Just Hold On。 这里是音乐加速度，继续来听歌。汪东城，假装我们没爱过。 没有泪，为何眼眶湿透成了锈？你想要的我真的懂，偏偏我的双手太冰冻。心肠丢伤口，谁来帮我切断电流，变

一句话说，一个作品它最后的影响力和口碑，其实判断的是以路人而不是粉丝的意见为主。因为粉丝可以在短时间内让这个偶像的作品在销量或者票房上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很漂亮的成绩啊。但是呢，作品到底最终受欢迎的程度到底如何呢？还是要看它的后劲是不是很强大。而这股后劲呢，就是人数占比更高的路人他的贡献的程度。而有些人设崩塌的薛之谦，在我眼里呢，我就一直是一个路人哈。客观的评价觉得这首歌演员还不错。继续听到的是 Imagine Dragons It's Time。Imagine Dragons, It's Time, It's Time， 进入我们今天第二条音乐快车道了。先听一小段广告。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音乐快快车道。 they just grew on trees. I would spend the whole day planting seeds. I wish I could give you everything and treat you to the world's most beautiful things. I know you don't ask for nothing, you don't want material, but I want to show you heaven, and you know someday I will. I give you every time of rain, get that beach house by the sea. We'd be living like kings and queens. If I had money, money, money, get you every pair of shells, Saint Tropez on a yacht we'll cruise. We'd have nothing in the world to lose. If I had money, money, money, all that being rich can't buy you love. Even if we're broke, we won't give up. You and me will always be enough. But you know 公众账号上红果儿说，躺在床上燃烧我的卡路里，你是那个仰卧起那个吗？最近一直处在热搜榜的何洁带来的《不服来将》，你知道人有时候就是智商会不太在线，或者说就陷入了一个很迷茫的境地。我记得这首歌刚发表的时候呢，是在前年吧，我和泽华在做这个娱乐东道主，每次我都会念成不服来倔，然后他就说你文盲啊，这是不服来将，可是下一次我仍然念成不服来倔，这不知道是为什么。你们会不会遇到同样的情况哈？就好像突然之间就不认识这个字儿了，或者说认识也不断的去念错它。不服来将，我终于记住了。其实将和俊真的会分不清楚吗？不是啊。稍早前两首歌分别是来自 Lawson 的 Money 以及火箭少女的卡路里。洪文正说听了要疯，为什么？更疯的是接下来这条消息吧，因为知道孟美岐、吴宣仪还有子宁要退出火箭少女队了，真的是恭喜杨超越终于 C 位出道，又是一个几家欢喜几家烦的结果。尤其是这个女团她之后要怎么走，真的是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了。想要索取歌单可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千万的千醇厚的醇来找到我。 音乐快快快车道， 堵车不堵心，音乐加速度暖心提示，堵车的时候多听歌少上火。